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9回，心里再怎么介怀，因着不想扫姐姐的兴，谢之芳还是没有表现出来。宋家和府上下对待姐弟二人俱是亲亲热热，挑不出来半分毛病。直到谢之真要同去，老太太特意着人给他送来新做的织锦披风，镶边用金线细细滚了一圈，缎面上绣着活灵活现的蝴蝶，又再三叮嘱宋永兰他们几个好生照顾妹妹，天黑之前务必赶回来。十来个护卫浩浩荡荡的开道，连带谢之芳总共五个俊俏郎君骑上高头大马，簇拥着一架精美绝伦的马车往崇明山的方向去。到了山下马场，宋永仪早安排下人先行准备，只见七八个健壮仆妇分列于两侧相迎，将谢之真小心接到干净的房舍里休息，解去披风，递上好茶。宋永仪站在门外对众弟兄笑道， 你们先行上山玩耍，我陪真妹妹四处散散，晚些赶过去同你们会合。 怎敢劳三哥费心啊。 谢之芳也笑得温文之礼，魂不见往日里的无赖习气。 不怕哥哥们笑话，我也是正经学过几年奇术的，姐姐这里本应我来照看。 弟弟连日赶路辛苦，些许小事若还要你亲力亲为，便是我这个做哥哥的招待不周了。 三哥把我当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不成？一路在船上躺的骨头都懒了，正好借着骑马活动活动筋骨。 到了最后，还是谢之真出来解了围。 阿唐，你先上去吧，我们随后便到。 八字还没一撇，什么你们我们？ 一股邪火自他心头窜起，转瞬间便烧了个焚天赤地。谢之芳脸色一黑，偏有不好发作，半晌方才应了一声，跟着宋永兰等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登了数百台阶，他忽地顿住脚步，对旁边几个兄弟道， 哎，我的荷包不知道落在了哪里，回去找找，过会儿赶上你们。 他左思右想，总觉得刘姐姐和那位已经行过观礼的三表哥单独相处不大放心，罢了，还是回去看看吧。重新回到马场，远远便看见谢之真骑着那匹小红马，垂着脸和站在马侧亲自为他牵缰绳的宋永仪低声说着什么。宋永仪笑得满面春风，不紧不慢地引着马绕圈子，见路边有一丛粉红色野花开得正好，便弯腰折了几枝献于佳人，男才女貌说不出的般配。谢之芳鼻子险些给气歪了，他噔噔噔冲过去，杵在二人面前，好似一尊黑脸门神。 咦，明堂弟弟怎成回来了？ 宋永仪惊奇道。谢之芳心里冷笑，他脸上却挤出一个和往日里无甚差别的笑容，看着谢之真道， 我不小心把姐姐做的荷包弄丢了，急得不得了，一路寻回来竟无半点踪迹。 不过是个荷包，不值什么的，我妆帘里还放着几个，回去尽由你挑。 谢之芳这才被捋顺了毛，心口那股浊气也逐渐消散，从宋永仪手里夺过缰绳，笑道， 表哥辛苦了半日，快去山上转转吧，这里有我照看，不必挂怀。 宋永仪自幼跟着父亲走南闯北，见多了三教九流，眼界自然非寻常年轻人可比，这会儿已经看出表弟对自己的防备和敌意，虽然不明就里，到底不好做得太难看，失了待客之礼，便不再勉强。他对着谢之真又叮嘱了几句，将方才教他的骑马技巧重复了一遍，让他行动小心，仔细日头，紧接着叫来随身服侍的几个小厮和丫鬟，命他们在旁边好生伺候。好不容易带他离开，谢之芳撒开缰绳，伸手利落地跳上马背，坐在姐姐身后，徐徐揽住她，嘴里抱怨道， 可琐碎死了。 表哥待我们真心实意，阿唐你怎么这般说话？ 谁知道他安的哪门子心啊？ 谢之芳的话音里带着浓浓的火药味，一手搭上他的腰，另一手抓稳了缰绳，心情终于松快起来。 姐姐，我带你去那边的树林里走走。 谢之真窈窕轻盈，谢之芳又身量未成，二人挤在同一匹马上倒不显逼仄，只是这么近的距离到底过于亲热，谢之真有些不自在，在弟弟怀里怔了怔，找借口引他下去。 这马鞍还小，怕是经不住咱们的分量，让马场的人把你的马牵来吧。 不碍事。 谢之芳怕他摔下马去，搂着纤腰的手又紧了紧。 姐姐别动，我可不放心姐姐自己骑马，若是摔着就不好了。 他转头令亦步亦趋跟着的下人们退去，免得搅扰他们俩共处的平静时光。林子里树木参天，幽深静寂，已经变黄了的叶子扑簌簌落下，在地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，马蹄踏过去有枝叶破碎之声传来。谢之芳低头嗅着姐姐颈间的馥郁香气，疑惑道， 姐姐不是不熏香的吗？怎么香得这般厉害？ 温热的气息扑在颈间皮肤上，谢之真敏感地顿了顿，身子往前面挪了挪，轻声道， 并没有熏香，许是方才沾了些花香气，也未可知。 谢之芳笑着点了点头，将注意力转移到姐姐的新衣上。不得不承认宋永仪的眼光极好，这身衣裳将少女的清丽风姿衬托得淋漓尽致，既有飒爽英气又不失柔美。已经和成人差不多的手掌在收得窄窄的树腰上轻抚，他张开五指量了一把姐姐的腰长，喃喃道， 姐姐的腰怎么这么细啊，好似我两只手便能掐住似的。 阿唐。 谢之真按住他不大老实的手，难得的出声呵斥， 你越矩了。 谢之芳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荒唐事，手脚僵住不敢再动，俊脸也刷得一下红了，两个人都有些尴尬，不再言语，气氛不知不觉变得微妙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谢之芳才磕磕巴巴地出声解释， 姐姐，是我犯浑，我方才没想那么多。 鬼使神差的，他的视线停留在他胸前，脑子仿佛打了个结，开始往乱七八糟的地方跑偏。你若问他电光石火间都想了些什么，大抵是天天和姐姐待在一处，说是耳鬓厮磨也不为过，为何他竟没有察觉，不知不觉间姐姐竟然长得这般出挑了。模样自是不用说，他自小便是美人坯子，长大了更是活脱脱的一个倾城尤物，可身材怎么也挑不出半分毛病呢？身段玲珑不说，肤色也是极白的，诸般销魂之处不一而足。方才没想那么多的，可是现在却开始想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